我做網台的時間咧都超過12年嘅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咧，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嗰個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10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正太 好，天然教授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又係啊年近歲晚啦，咁我即係路過花墟嘅時候咧，我而家唔敢行過去睇， 多啊， 人車人多又車多， 貨又多， 貨又多， 貨又多，係因為見到有啲唔生性嘅，即係仲要企喺啲鋪面前自己睇手機啊。 唔係，我最近都俾嗰啲碌都碌咗幾次啦， 碌幾次啊？ 哇，琴日仲犀利啊！喺地鐵都俾個小朋友哇！真係唔好嗰啲走來走去啊！咪 喂，我想一樣嘢想請教兩位師傅啊！你兩位就年紀都細過我啦，但係咧有一樣我都好唔明白，點解啲人咧而家都即係好唔生性嘅，做啲嘢咧硬係會阻住人哋啊，硬係唔臭米氣啊嚇，硬係。即係令到大家好煩嘅咧，點解啲人 啊？其實近卦嚟講咧，如果我哋用香港嗰個地運啊 白運， 白運嚟講咧，就係代表人多嘅，因為基本上人非常之多，咁啊香港非常之細，咁啊困住喺呢一度咁樣。 近為止， 冇錯。如果你講卦象困嘅意思係乜嘢咧？即係唔係講近卦先啊？咁啊講困，咁啊卦有困。困住裏面嚟講，好多嘢嘅思維咧係出唔到去啊，同埋咧係似乎好似失咗少少自由。咁嗰啲人啊，無論個思想行為都好咧，都好似喺裏面喺度走來走去，原地踏步咁，好似喺個陀螺咁樣轉來轉去。轉來轉去嚟講咧，就好似大家都好多衝突咁細嘅地方。 係啊， 同埋人口過多嚟講咧，香港我都話講過好多次啊，寫過啲文章，香港唔係其實就唔係土地問題嘛，係人嘅問題啫嘛，係咪先啊？咁或者我哋有時間，我哋將香港嗰個地運咧，將香港個坐向咧，俾大家睇一睇。 但我最唔明白一樣嘢，點解連我覺得啲人好似蠢咗咁 有同感。 誒呢樣嘢真係事實嚟㗎。 你而家睇橫掃成個社會啊，你睇到 近卦係土咧，土諗嘢嚟講咧都 慢咯，頓 啊， 啲轉數 頓啲啊， 轉數係咯， 頓啲啊。 唔係我見即係我哋細個嗰陣啲人好過好掛頭醒尾，即係嗰啲街頭智慧咧好 fit 㗎嘛。過到真係係嘛？ 尤其是我哋以前啲賭仔智慧都好叻噶嘛，真係。 而家點解啲人嘅個個都好似 越嚟越奪嘅？ 個個頓到咁頓交關嘅咧？咁嗱，講到最頓係邊度咧？個最頓咧就應該係個政府啦。 嗯。 咁呢個唔係我哋講嘅，因為點解？如果大家今日有睇，即係今日意思就係我哋做節目嗰日啦，就係睇呢個《東方日報》咧，就已經 係 好笑。係 啊，《東方日報》有講 嘅，就列曬出咁多出嚟啦。嗱。一條咁嘅隧道，整個幾百億咁出嚟咧，就搞到咧烏哩馬叉嚇，即係塞就變得更加塞。如果係更塞咧，就更加非常之塞。OK， 咁另外咧，原本係派錢咧，就大家都開心嘅，咁但係佢派錢又派到又係烏哩馬叉。 我都見到嗰啲可能有資格申請嗰啲都真係民怨沸騰啊，可以咁樣。 唔係而家最大鑊，你大家係唔知道自己有冇資格申請㗎嘛？真係老笑。 同埋咧，我見到嚟講咧，即係各派陣營咧，都係佢哋嘅怨氣可能更加大。譬如好似我後面我識得阿偉哥都係區議員啦，哇！佢真係煩到咧就～ 那些人去找他，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填那裡才好，他教人填表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填那裡才好笑嘛。聽他講回即是這些今日那你告訴我是不是真的真的都幾混亂下呢這樣那你說我們從玄學角度來講，我們之前都講過黃師傅四化就是文曲化忌呢，就是文書口頭承諾的失誤嘛，再加埋武曲化禄，但是呢就六除忌走呢就是行政的失當嘛。咁我哋之前已經都強調過呢一樣嘢啦，但今次就真係就好明顯出現咗，因為聽講話呢除咗呢啲表格要印幾多百萬份啊， 130幾萬 一百三十幾，好似琴日陳局長話要引多100萬啊嘛，你噶 唔係陳局長，陳局長唔 係陳局長啊，有一個局長，唔係知邊個局長講，係啊，張建忠係張建忠， 司長有司長嘅，司長 司長司長司長 係咁樣嘅。嗱，即係我要分析件事咧，即係其實都關聯落事嘅。咁佢講咧就係一樣嘢，啲人問佢點解嗱，你而家點解唔點？即係大家都互聯網啦，點解唔互聯網做啊？咁佢就話咧，互聯網咧要搞咧，要搞成年半。咁呢件事咧就已經係即係非常之 荒謬 。匪夷所思，因為你舊年 promise 咗俾錢啫嘛。 係啦。 咁你唔舊年唔諗呢件事，就而家先嚟諗。 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引申到咧，有啲網民就話啦：，咁創科局要嚟做乜嘢咧？ 咁我哋都多謝政府嘅，因為我哋應咗數啊嘛。呢個喺天意象方面，我哋應咗啦嘛。完全是比較大的失誤咯，呢一個 係啊，係啊，咁即係好似喺八字度講嘅，都講嘅個因受制，因就為政府啊嘛，嚇受制住，咁諗嘢思維咪狹窄咯，而且又冇承諾啊，應該講嘛，做講咗啲嘢做唔到咯啊。 唔係，我哋之前曾經啊，曾司長嘅時候都派過一次，好似好簡單噶嘛，嗰次好似係嘛， 6000蚊， 係咯，冇咁複雜噶嘛，搞到係咪？ 唔係最好係澳門咯， 唔係咯，其實揸張身份證咪得咯， 唔係有户口派啊，唔係有户口派，户口派俾你㗎， 係啊，永久有幾錢，非永久幾錢？ 嗰次派6000蚊，我哋都係去銀行啫嘛，填個表啫嘛，冇其他嘢啦， 冇其他嘢， 冇其他嘢咯。 今次又仲要住址證明喎，咁你？揸張身份證嚟做乜嘢啊？ 嗱，琴日咧就好得意嘅新聞裏邊咧就訪問咗一個唔知係咪可能係大專生啦。佢話佢本身係冇户口啊，佢點解決呢個問題？ 係啊，真唔出奇啊！有啲學生真係冇户口 啊，係啊， 佢有屋企嘛， 佢就揾 冇嘛， 佢就揾咗個區議員誒揾個區議員都唔知點解決， 唔知點解決， 唔知點 證明嗰個户口係你㗎嘛？ 係咯係咯， 即係我相信咧，即係要全城鬧爆，真係第一次啊！派錢真係開心嘅，同埋真係有時咧佢一個。即係有時我哋咧會從一啲譬如個命理學睇啦，你人要一個人，即係一個人要全部人都喜歡你，或者 係唔可能嘅， 係啦，係唔可能噶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大比數嘛，但係佢最成功就係話佢可以令到全部人都討厭你呢一下先成功噶嘛，係咪先？ 咁喺呢個術數嚟講，有咩能力？有咩方法去做到呢樣嘢？ 因為佢應咗天象噶啦，呢、這個應咗異象。 咁你講咪具體講咩異象咧？ 佢就係我哋頭先我哋初初講就係話文曲化忌嗰一年咧，好多時都係文書會出錯啊嘛。我哋所講緊文書啊、口頭嘅承諾啊，我哋話想做嘅嘢，但係就做唔到嘛。咁武曲係咩？執行啊嘛，武曲化禄。咁武曲化禄嚟講，加文曲化忌，但係個禄就除咗個忌走啊，即係喺嗰個意象 跟咗佢走 跟咗佢走啊嘛。咁個武曲嚟講就係行政啊，咪 admin 啊。咁咪行政上面同埋文書上面嘅出錯 咯。 呢個就係咁解咯。所以佢真係多謝政府咯，因為應咗個意象，應咗佢 講。你咁講，我又問咗另外一個問題喎，即係嗱，譬如話。你做呢個節目，其實你已經講咗啦，都唔係話佢派咗之後我哋先試啊，即係冒泡啫，係講咗噶嘛。 係講咗，我之前講咗噶啦，講咗。 咁個政府係咪應該揾啲即係術數師或者揾啲 要計下數咯，幫佢哋調整下咯。 係啦， 度度先啦，係咪應該啊？ 應該係可以 化下啲問題咯。 同埋佢個政府而家，如果佢係真係有心做事咧，應唔應該去做一啲即係？科研去處理一下， 咁我哋做我哋 嗱佢咁啊，梗係要啦。我強調下呢個，你唔需要公開做嘅。 我需要公開做，佢自己內部做 嘅啫嘛。 其實好似我哋睇嗰國內都係啦，國內嚟講啊，中科院都做啦， 中科院都做。 點解我哋香港唔做咧？係咪先？中科院都做啊， 中科院都做啊， 中科院都有做啊，係咪先？ 中科院都做就唔係好科學， 但係佢哋用科學解釋唔到啊嘛，咁咪要做咯，係咪先？咁我哋嚟講咧，就其實咧我哋每一次香港咧，如果有啲大嘅災難或者有啲好大嘅事件出現咧，其實好多宗教都出嚟做好多大型嘅 啲 自發 做，係咯，自發去做噶嘛， 或者祈福啊， 係啦，佢都祈福咯。咁我哋都希望香港嚟講，豬年喺一個大家都認為比較艱辛裏面嚟講咧，就多福多啲啦，係咪先？你唔好將歡喜財變成怨財先得㗎，大佬。大家收咗嗰四千蚊都好似唔開心， 唔開心㗎。而家講話真係而家收咗都唔開心㗎， 收咗都唔開心， 唔開心㗎。但係你講開嗰個豬年咧，就提醒大家啦。話説好似年初一至年初三冇豬食， 冇豬食啦，係啦，冇咗啦，停止屠宰冇活豬啦，即係可能咧。有機會嚟講咧，就係冇燒肉拜神啦， 冇燒肉拜神 啦。嗱，可能冇活豬嗰啲，就可能有啲冰鮮嗰啲都會有嘅，就係會減少咗供應咯。係啦，呢一個 嗱，另外一個問題咧，亦都想請教兩位師傅啦。就大家知道，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嗰個新開嘅隧道啊，用咗300多億，咁但係亦都係天怒人怨啦。就即係 好似佢做緊個工程嘅時候，都已經係出咗一啲少少問題，好似啲沙沙石石啊、滲水嗰啲出現啊嘛，都 係 咪先？ 咁啊，想理解咧，就係佢嗰個形態啊，有人就講好似一個，如果尤其是你一個水平線嚟睇，就好似一條蛇咁樣。 蛇頭 嚇。咁呢個蛇頭嘅意象咧，就喺近年香港好多建築物咧，即係好多公共建築啊，都有嘅。譬如嗰、那個遊輪碼頭都有啲人就覺得係咁。咁就兩位思維就係、是、呢、這個蛇咧喺風水入邊咧，佢代表咗咩嘢咧？如果係嘅話， 代表空咯。咁大家聯想到蛇係咩咧？ 蛇就如果地支嚟講，咪一個字咯。 係咯，字 字啊屬火啦。咪字火個字啊，即係神字未身有嗰個字。咁字嚟講咧，即係好似。都好多朋友或者有啲網民都成日都會問，點解屬蛇嘅蛇話年年犯太歲啊？咁啊，其實前兩集我哋都記得有講過， 有講 過，因為佢人生字有三型啊嘛，亥字又沖啊嘛，即係好似今年話豬年啊，係嘛，咁啊沖太歲咯，咁啊，咁其實蛇嘅呢、這個。呢、這個十二生肖嚟講咧，佢係屬於一個刑沖克害比較多嘅一個生肖。咁但係好簡單一樣嘢，有時你話整個蛇嘅隧道口，咁當然做設計呢樣嘢嗰個人，佢嘅出發點喺邊度咧？咁我哋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我哋用翻玄學角度睇咧，咁其實就唔係咁理想嘅。啊，咁而且即係我亦都會有個問號去問，點解唔整龍咧？要整蛇咧？係嘛？係嘛？咁你話曬龍係代表一個吉祥嘅象徵嚟噶嘛？係嘛？咁蛇係一種冷血或者係一種有毒液，即係當然唔係每種蛇都有毒液啦。咁但係蛇真係會有冷血有毒液嘅。 其實我哋如果睇意象，其實都好奇怪嘅嚇。其實喺第二任特首嘅時候嚟講，香港咪做咗一個飛龍嘅標誌。 係啊， 嗰陣時都係用龍嘅喎。 係咯。 但係依家嚟講，反而好多建築物咧就好順其自然咁變曬蛇喎，咁呢個可能咧就喺風水學上咧都有啲咩嘅， 甚至乎喺網上邊有啲圖片，即係西九嗰度就佢初初未起 ICC 嗰陣嗰個地盤嗰、那個形嗰、那個形態都係一個蛇頭嚟嘅， 成個蛇頭嚟， 係啊，咁啊甚至乎而家人工島啊。嗰、那個即係網上圖片啦，係顯示呢樣嘢啫。咁我哋都喺從網上圖片睇，因為我都未親身去過。 咁香港係有一個九龍嗰邊就叫九龍啊嘛。咁、可唔可以即係如果咁多蛇，遲啲叫九蛇咧，唔好叫九龍啦。 即係好似香港咧，由龍變咗蛇咁啊！呢家係啦，唔係太好啦呢、這個嘢。 真係啊！ 真係唔係太好。 咁但係有一句成語話龍蛇混雜啊嘛。好啦，咁我想問個考據咧，就係即係喺九龍呢邊咧，點解要叫九龍咧？ 三物裏面有九條龍脈啊嘛，啱啱好 位，真係九條，真係九條龍脈， 真係九條，所以嗰度咧就稱為做九龍咯， 係咪啊？ 係啊，可以度到出，不過依家嚟講，即係好多地方都起咗啲樓，睇唔到啫嘛。若果我哋可以揾一集咧，就攞翻之前嗰啲比較舊啲嘅圖片，同埋將嗰個聯頭嗰啲理氣嗰啲咧，俾大家睇一睇。 即個龍脈， 我應該有㗎， 點樣係 啊？點樣嚟？點樣去？嗰條龍脈咧，點樣嚟嘅？嗰、那個刮山啊，應該點樣嚟嘅？咁、我哋可以做一輯都得嘅。我應該有資料，我見我有書嘅，比較舊啲嘅書。 咁但係即係你香港啲地脈有冇能力？即係有冇人去即係改佢咧？ 其實已經喺 呢十幾廿年嚟講咧，不斷咁填海咧，其實已經係將香港咧就最我哋叫做咩咧，就最聚財嗰個地方已經填咗佢噶啦。成個維多利亞港水深廣闊， 就冇咗曲水， 冇咗曲水變咗直水啦。咁嗰啲浪 又情， 啲浪又大啦，變咗嚟講係嘛？嗰啲船嚟講啊，出咗去又唔翻嚟嘅，咁你諗下嗰個香港會幾咁好？暫時，其實你見到嚟講香港依家嚟講，即係你話淨係睇新聞，你唔睇新聞可能會開心啲嘅。 梗係啦，我唔睇，我唔睇啊！ 真係㗎， 你睇到你就會好怒氣。 係啊，係啊， 我唔係我哋， 即係又好嬲又好笑咯。 我哋呢 啲 做新聞人都唔睇新聞咧，就 即 係顯示係一個好嚴重嘅社會現象嚟嘅。我做新聞做咗廿幾年嘅。我唔睇㗎，你 而家同埋你就算而家睇，即係講到新聞，你而家睇親咧，即係會令到你係一個唔滿意，甚至乎係除咗唔開心，佢唔滿意會鬧嘅， 有負面情緒啊， 負面情緒係啦， 即 係好似講話啱啱首歌講到民怨沸騰啦，係咪啊？咁好似我哋喺講幾亥年前嗰幾集都有講到啦，今年因為喺嗰個立春八字就睇到就。財破印、我又有計到一條數，就係話，如果咁樣呢、這個財破印呢，如果講到一個政治同民生呢一 part 咧，就有機會喂，今年係有衝擊政府嘅一個異象出現嘅。咁當然成唔成，我哋而家未知，我照字演繹嘅啫。咁但係如果以而家咁樣行落去嘅一啲民生嘅問題，係嘛？譬如就係話，好多各方面醫療又唔增加，係嘛？就有啲名人藝人出嚟拍片打戲，咁你唔增加個醫療，你拍呢啲片打戲有咩意思咧？係嘛？你始終個問題解決唔到噶嘛？咁仲有就係話，即係呢個關乎民生噶嘛？係嘛？咁仲有就係你嗰個60至65歲嗰、那個。嗰、那個咩綜援啊？嗰、那個歲數提高咗係嘛？你又令到一班人又出現一個怨氣係嘛？咁加埋而家派錢都有怨氣啊！即係你咁多怨氣咁行落去咧，係咪今年真係喺呢個己亥年又再次出現一種衝擊政府嘅行為咧？嚇、咁即係如果你話，在一個施政嗰方面仲唔去改善嘅話咧，即係呢一個異象咧，即係我相信即係 好大可能會出現。 係啊，真係噶，所以呢樣嘢真係要注意一下，真係。 但我頭先你講，我補充一少少啦。嗱，嗰啲政策本身有問題啊，但係你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啲官講嘢咧，係令到啲人咧好聽唔入耳。嗱，你話60至65歲，你講得好少少，你講得話咩？你唔需要講到一。即係如果人類到120歲嘅時候，60歲都唔係。呢啲説話你講嚟做乜差嘢？ 我哋 唔好意思啊， 其實我講嚟做咩啫？呢啲説話， 我哋呢個節目咧就講咗，我哋好中肯嘅。我哋希望嚟講咧，係將有啲異象要發生嘅嘢咧，就要好好地去改善啦。咁因為點解咧？有時你話做官嘅，咁佢好中意做研究去比較。你話因為外國咧，可能去到80歲先攞綜援咧。有時嚟講，我哋唔係話成日都攞外國嚟去比較，你係要因應實際的情況去做嘢， 同埋你違反咗中國人個傳統啊嘛， 60甲子啊嘛， 呢、這個先最重要。 啲嘢你又唔講， 呢、這個先最重要。 即係講，如果有120歲， 冇得唔講噶，係啊，啲 唔係而家啱啱死嗰日本嗰個113歲嘛，嗰、那個全世界最老 嗰個係 其一啦，其二你喺現階段始終你人均嗰個壽命喺香港都係80幾歲啫嘛，而且仲係女性啊嘛，係嘛？咁點解會真係去到120歲啫？係嘛？ 呢、這個都係好難拆解啦， 即係唔好話咩啦。去到我哋啲歲數啊，我而家自己都發覺啊，有時啲皮膚損咗啊。以前後生嗰陣啊，真係一兩日咧就結焦噶啦。而家去即係可能個新陳代謝慢咗啊，要五日六日，係啊，真係先至開始嚟結焦啊，仲開始先至乾啊。咁即係話，即係依家已經中年啦，係咪先？仲講咩話？120歲啫，係嘛？ 唔係，仲有啱啱就又係啱啱又係喺啱今日睇到啦，就係、是、一個保安就係60幾歲又係做到工作，又係做到食藥。係 咯，係啊，係啱啱。 係嘛？仲要瞓喺。 咁呢啲你唔講係嘛？即係嗰個勞福局局長你唔講係嘛？ 不過咁啦，算啦，再講落去就好勞氣嘅。 我哋講 真就未講粗口啫。 我哋講翻啲開心啲嘅嘢 啦。咁開心啲就講 開心玄學啦，生活玄學。我哋睇翻今日我哋都有幾樣嘢生活玄學可以大家嚟講，可能喺身邊咧未發覺到啦。頭先我哋講啦，豬年就有文曲化忌啦，四化咁啊，好特別嘅文曲啊屬水，但係唔知點解嚟講咧，喺個意象裏邊咧，當年出世嘅豬 B B 咧。嗰、那個面上咧都會出現雀斑嘅，咁啊無獨有偶咧，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咧，原來今年2019年咧，蘋果啊佢嗰個電腦咧做嗰、那個卡通嘅嗰個宣傳片咧喺網上嘅咧，原來那個小朋友咧嗰兩個主角嚟講一男一女嗰個面就有雀斑嘅，咁啊好得意喎！呢、這個佢哋啊真係應咗我哋中國嘅四化啊！咁同時嚟講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如果啲豬媽媽咧生咗 B B 之後咧喺今年豬年咧都會多咗啲雀斑嘅。但如果本身已經好多雀斑嗰啲，再增加雀斑咧，好似唔係咁好啦，因為好似係咪同肝有關係？ 係啊，同肝身體健康 同身體健康會有 關係㗎。呢個係一個息怒嚟嘅，有個意象。 係啦，有個意象嚟㗎。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你哋今年若果生啲 B B 仔，可能咧會多咗少少雀斑嘅呢樣嘢，就要留下留意一下。嗱，文曲化忌咧，我講文書嘅嘢咧，頭先就已經講咗啦。咁另外一樣嘢，生活玄學咧，就最近咧，咁我哋喺網上咧就已經好似。超過好多萬人咧，就係、是、談論一個最近咧改名嘅，其實是一個藝人喎。咁啊，點解佢會咁樣講咧？因為佢原名同埋個藝名改咗之後嚟講咧，都俾啲網民咧就改咗啲比較難聽啲嘅花名。咁我 諧音咯、 啊，個諧音啊，咁我哋覺得咧就唔係太好嘅，因為咁樣，咁啊個個都以為覺得好好玩啊，好開心啊。咁啊，但係當事人嚟講，梗係得聽到同埋睇到字面上嘅。嗰、那個花名咁啊，梗係唔係好聽啦，唔係好過癮啦。嗱，好似佢本身呢位咧就係梁烈維啦，咁啊梁烈維好似係梁家仁嘅侄仔嚟嘅，佢都好似有打泰拳定自由搏擊嘅，都幾犀利嘅，都有練拳嘅佢都。咁啊梁烈維咧，咁我就啊就呢一樣嘢，不如攞出嚟睇下佢，即係改咗名啊嘛。咁嗱，佢咧就改咗名叫梁烈維。咁我哋又唔知佢生辰八字啦，仲係用呢個字面上面嚟睇呢一個。佢嘅姓名所得出嘅卦，其實姓名學嚟講咧，就唔單止係取一支卦嘅。咁啊，點解咧？因為點解有本卦啦，跟住有互卦啦、變卦、錯卦同埋中卦之分嘅。咁我哋咧就唔會話咧就全部咁列曬出嚟啦。咁因為有排分析，因為一個名咧就其實咧就已經係可以咧係分析到佢整個人生嘅起伏同埋嗰個人生嘅軌跡。咁啊，梁烈維點解佢會喺呢個時間咧會改變翻咧？好似話呢一個名啊，我哋所報導咧係改翻嗰個真實嗰個名。 呢個係佢真名。 真名係啦，嗱，梁烈維咧本身咧佢咧就叫人做維維啦，咁啊，但係好似喺字面上面有啲人咧就中意寫咗楊偉個偉嘅，咁啊其實就唔係幾好睇嘅，都唔係幾好聽咁樣。咁佢呢個卦象嚟講咧就。加埋咗頭先我所講嘅咧，就係火山女喎，黃師傅。火山女係點樣咧？ 唔穩定咯。 火山女咧就女小亨、女小吉啦。首先嚟講係比較漂泊啦，唔係好穩定嘅。咁所有喺佢改呢個名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喺佢發展個星途嘅時候嚟講咧，都比較多阻滯嘅。咁好彩咧，佢自己咧都比較立定嗰個信心，所以然之後嚟講咧就做得比較好嘅。佢好似係改翻呢個原名之後攞咗最近嗰個係咪叫做最佳男配角啊嘛？嗱，真係無獨有偶嘅喎，佢諗住改名嘅時候嚟講咧，就喺佢事業嗰度即係啱啱嚟講咧就有轉變嘅。因為女卦嚟講咧，因為呢個女字咧就其實表面上就叫做旅行，其實嚟講就叫做漂泊。喺事業上嚟講咧，就其實經常都會變動，甚至乎嚟講阿梁生唔知可能咧過去嗰段時間會經常會搬屋添嘅，係啊，經常要搬。 咁問翻本人就知。 係啦，經常搬屋啊，同埋嚟講咧，喺佢去旅行咧，出去外邊嘅時講咧，就到遇到好多呢啲發生一啲唔係幾好嘅少少嘅災難性嘅嘢嘅，咁所以嚟講咧就可能咧就佢身邊咧都有啲玄學嘅師傅話俾佢知，你可能用翻以前嗰個名咧都會。可能會好啲啊，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攞翻個名咧就叫做梁敬輝啦。咁其實呢個輝字嚟講咧就比較少用嘅一般咯。我哋中國有一個女作家叫林徽因啊，咁啊就用咗呢個輝字。咁啊安徽亦都好似係呢個輝， 安徽係 嘛？咁啊跟住嚟講咧，佢呢個梁敬輝嚟講啊比較好咯。點解咧？嗱出現咗咧就係、是。 佢整個名嚟講咧，就係屬於火風鼎。嗱、嗯，鼎卦有咩好處啊，黃師傅？ 火風鼎，鼎卦有咩好處？ 係啊， 鼎卦咁啊， 三腳鼎立啦，係嘛？ 三腳鼎立，企得硬淨， 企得硬淨先啦。同埋嚟講，因為點解咧？嗱，喺卦嚟講咧，就叫鼎元吉亨嘅。咁啊，萬事都比較吉祥啲，而且嚟講咧，係得到上司提拔。似乎攞到個最佳男配角獎喎，上司提拔喎，係咪會唔會嚇？咁佢都經過好多年㗎，都十幾廿年， 好耐啦， 十幾二十年啦，捱咗咯。 梁家人 嘅侄， 佢好似有個咩啊？有個花名俾啲網民改咗，叫咩富皮王啊？好似係啊， 同埋都改得唔好咧，人哋叫做敬輝，你又改人叫敬輝，咁、我覺得就唔係 啲諧音咯。 我覺得就唔係咁好咯，係嘛？有時嚟講就 不過，如果譬如話我哋睇啲佢轉名咧，譬如話佢好簡單，佢譬如話覺得係要改一韻點轉，通常唔會成個改喎，係加兩畫啊，即係個音喺翻度，因為人哋會記得翻嚟啊嘛。 其實都有啲都改嘅，我 即係成個 改曬都或者睇個字配唔配合到嘅啫。 啊， 即係譬如佢同一個音就唔同字咁解啫。但係如果你話喺個五行當中，如果冇嗰啲同音字嗰啲啱用嘅咧，就可能真係要成個改嘅啦。 譬如好似阿陳小寶咪叫陳小寶咯， 係咯，有啲會係咁樣嘅。好似阿劉德華叫劉福榮啊嘛，咁樣咁啊，成個都誒講 喂。如果叫劉福榮，我哋唔會紅嘅，話俾你聽，一定唔紅添啊！真係 劉福榮，但係劉福榮嚟講，我都曾經研究過佢，其實佢劉福榮嗰個名之怪好過劉德華嘅，係 咩？ 咁你近年因為點解近年佢都出咗兩次事件，都比較唔係咁好㗎？我哋唔想攞出嚟講有啲嘢。嗱、好似有啲人，好似阿杜汶澤都好似唔係真名嚟， 唔係好似係直情係、杜汶澤點嚟咧？杜汶澤呢個名嚟自只馬嘅。 咁我哋讲翻， 即系佢买咗只马中咗，咁佢好中意嗰只马，咁样又 呢个大旺咗佢喎，呢个名 系 大旺咗佢， 旺唔旺嘅好难讲，大佬。 咁我哋或者揾佢倾下，咁啊好得意呢个名。咁啊，阿梁敬辉咧改咗呢个名之后嚟讲咧，其实就真系比较好，呢个系比较明显啲嘅。嗱，我哋之前咧，我哋成日有两个人咧，佢哋改咗，一个就欧阳震华同吴镇宇咧，佢哋两个真系改咗个名之后咧，喺呢一個電視發展啊，電影啊都唔錯。咁啊，梁敬輝呢個名嚟講咧，改咗之後嚟講咧，就可以話叫做平步青雲啦。同埋頂卦嗱，頂卦嘅意象嚟講咧，就有三隻腳噶嘛。但係有啲頂係四隻腳嘅，係嘛？咁啊，三隻腳有咩意思咧？其實話同輩嘅朋友啊、同事咧係可以幫到手啦，就唔同得好似以前咁啦。可能咧就話加埋啲損友啊，有啲啊俾啲唔好嘅，誒帶你去啲唔好嘅嘢咁樣。咁樣但係嚟講咧，呢一個佢改咗啲名之後咧，就的確確咧就為佢帶來咗咧一啲唔錯嘅名聲啦，叫做咁啊。希望佢改咗呢個名之後嚟講就一帆風順啦。咁啊，做多啲好戲俾我哋睇下。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比較好啲嘅例子。但係另外我哋可以跟住第二張 PowerPoint 咧，我哋睇一個改得好似又係好多爭論嘅一個名啦。嗱，點解咧？我又幫佢起咗兩支卦喎。咁啊，我哋睇到啦。嗱，我哋依家有啲人咧，如果我哋睇呢個名嚟講，可能有啲人真係唔知道戲曲中心究竟係邊一度咧？就係依家西九呢一個文化。 係講得好簡單啫。因為以前我成日經過嗰度。就喺呢個尖沙咀個消防局隔離， 係啦，消防局隔離。 以前嗰度咧係海嚟嘅，近海嚟嘅。 係，諗起填咗噶嘛， 而家又填咗，一路 填咁樣。咁咧就好奇怪啦，嗱，因為點解咧？咁啊，最近咧都係有啲熱議啦，咁啊，大家咁我就將佢攞個名出嚟，咁啊，我哋去計下數啦，咁啊，點知咧計咗呢支卦出嚟喎？ 疾 啲怪喎，其實一睇就知道，似乎都唔係好嘢，唔係好嘢啦。因為我哋咧用佢四個字嚟起卦噶嚇，有咗唔同方法嘅。咁啊，但係我就睇落都幾特別喎，因為睇咗呢個字咧，我初初唔係好識讀嘅，後屘用普通話即係用國語譯音就 施主， 施主，施主嘛，施主 centre 啦咁樣啊。呢個就係英文嘅 centre 嚇。咁啊，戲曲中心嚟講咧，就好似冇名嘅前面，咁係嘛？咁你話以前嚟講乜乜戲院咁啊嚇，叫做可能叫做即係好似你話喺美國都有啦，百老匯，好似呢個維也納啊，人哋都有個維也納叫做歌劇院啊嘛，係嘛？大劇院啊嘛。咁喺呢一個德國亦都有個歌德嘅大劇院，都叫個歌德大劇院。 英國係咪有倫敦大劇院？ 係冇錯啊，有倫敦係咯， 就點解香港唔可以叫香港大劇院咧？ 咁咧就嗱起咗呢個名字之後，同埋起 的時候嚟講咧，都已經係好多爭議啦，亦都好似搞到聽聞話，好似百和會館都唔係幾接受嘅，有啲嘢係嘛，中間都咁啊，經過協調之後，依家就表面上解決咗啦。 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喺香港咧。我哋唔係叫戲曲噶嘛，係大戲噶嘛， 係啦，冇錯啦。嗱，如果我哋用文字嚟講咧，就阿台長啊，梗係比我哋即係專家啦。因為點解我哋中國嘅戲曲嚟講可以咁樣去分嘅喎？嗱，戲啊大啲嘅喎，嗱曲嚟講咧叫做小曲嘅啫，戲咧就一定叫大戲。若果我哋上上海嗰啲咧，我哋叫做昆曲，係嘛？或者都叫做粵劇嘅，但就唔會叫做粵戲啦。但我哋中國嚟講粵劇嚟講，我哋一定係叫大戲。我哋細個嘅時候都係叫做 大戲咯， 大戲啊嘛， 成日聽阿婆阿嫲嗰啲講，哎去睇大戲啊咁啊。 嗱呢個戲曲中心改呢個名字又真係同文書又有關係，文福化忌，文曲嚟講亦都係講乜嘢禮儀啊，同埋德體，同埋講禮統啊嘛。如果你見到呢個名嘅時候，你係咪覺得好似唔夠大咁啊？唔夠諗感喎，戲曲中心好似就喂邊個戲曲中心啊咁樣？咁啊更加拗頭咧，就係話咧，有一啲國內嘅朋友咧就喂點解叫做施主 centre 嘅？究竟咩叫做？ 唔係你如果係咁，你後邊嗰個就直情中心啦，係係全部唔好用英文啦， 你不如叫做施主中心就算啦，係嘛？咁好啦，跟住我哋就起咗支卦啦。咁原來叫做擲天拐，哇！擲天拐呢支卦，黃師傅係最熟啦。擲天拐嚟講咧，就係拐於皇庭咧，就夫號有禮嘅。咁嚟講咧，就叫做咩？就小貪目前嘅利益，而且嚟講咧，慢慢咧就遇到困難同埋困境，係魯莽行事嘅一種表現。因為點解我哋見到個拐字隔離咧加兩點咧，就係決心嘅決字。對嘢嚟講冇決心，何來有信心呢？同埋咧就好多爭議，所以呢個戲曲中心一路起嘅時候嚟講已經係好多爭議。咁我哋咧就見到呢幅圖咧就係呢一個戲曲中心，即係佢嗰個畫圖嚟嘅。 嗰、那個建築的。 建築嘅 外形。 啊，嗰、那個係啦。咁似一個咩嘢咧？好似有人好似 咁啊，係啦，好多有個幻象或者個意象出嚟啦，係嘛？ 係啦。 咁啊，亦都喺網上邊講有啲寫住話咩啊？私處中心咯， 係成個私處咁外面啊。咁呢個嚟講，你見嗰外形嚟講咧，咁我哋有冇讀過風水咧？咁但係如果你睇個外形同埋睇支卦象嚟講咧，係會招致到好多爭執啊，好多災難性嘅嘢出現， 麻煩事 係麻煩事啦。我哋真係叫做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嚟講咧，咁我比較大膽啲啦。咁我就建議咧，就叫做香港大劇院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啦？咁啊，英文啊啱唔啱？如果咁樣譯咗得唔得？哦，唔 OK 啊。咁啊，但係如果我就係用咗呢個嚟計數之後咧，就起咗支卦咧，就係水天衰啦。嗱，水仙衰嚟講咧，就真係好好多嘞喎。衰有夫而光亨啦、精吉啦、利涉大川喎。咁你諗下呢支卦係咪比較衰？亦都係可以需求。 合作啦， 合作啦，系咪先？遵從呢個正道去做嘢嘅，堅忍自重，而且唔係過分咁去進取啊，同埋妄動嘅做事。而且有一樣嘢咧，就係話慢慢慢慢逐漸逐漸咧個運氣啊，逐漸轉好啊，轉佳咁樣嘅。咁啊，點解唔可以改係呢、這個用呢個名咧？ 同埋水有一個意象，佢係流動有包容性，就算點樣都好，你俾個四方形佢變四方，俾個圓形佢變圓形噶嘛。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就喺度建議啦，希望有關單位參考一下啦，或者係咪可以攞出嚟公投啊？ 嗱，呢个名咧就天师傅改嘅。 你越嚟越咩喎？即系啲立场越近我哋喎，真系。 唔系，我呢个中肯嘅，我其实好中肯噶。我讲真， 嗱， 我 比较中肯。两位师傅冇政治立场。 冇噶，我系好中肯嘅。 我哋呢唔同啊，大家千祈唔好搞错。 唔系，我自己都希望大家嚟讲咧，就系话，如果睇到我呢个戏曲中心或者香港大剧院，大家喜欢嘅，俾个 like 咯，系咪？ 系， 好唔好啊？ 好，咁我下一节再翻嚟啊。